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文正版本的《童年》，罗大佑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呢，确实把很多人的童年呢给说了个干干净净，也让我们回到了童年的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当中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发烧女生，也是发烧界的女天王佟丽带来的一首歌。佟丽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安文，安文呢曾经在《红楼梦》当中呢扮演过晴雯，所以后来呢干脆把自己的艺名呢也改叫安文。这首歌曲呢叫做《月满西楼》，佟丽的翻唱。 红楼香残玉殿秋，轻阶落山独上兰舟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，燕子回时月满西楼。此情无计，可笑处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哦哦哦，却上心头。红楼香残玉殿秋，轻阶落山独上兰舟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，燕子回时日月满西楼。相思两 起舞起，可笑处才下眉头，卷上心头，哦哦，卷上心。 佟丽呢，她的声音甜而不腻，在细腻当中呢又透出着一种飘逸，而且听起来会有一种很不累的感觉，这也是发烧女声的典型特点。这是佟丽的《月满西楼》翻唱自安文的原唱。而继续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原唱版的《一剪梅》，这是台湾同名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歌曲，我们来听听费玉清的演唱。 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，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，雪 安全出行总无忧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是非常经典的歌曲《南屏晚钟》，而这首歌呢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的翻唱版。继续下面这个歌曲呢，我自己都不是特别的熟，但是当年呢看这个唱片封面呢，还有听这个歌名呢，听这个专辑的名字呢，听过很多遍。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个帅哥的男歌手，何笃林，这个笃呢是笃定的笃，上面一个竹字头，下面一个马，何笃林带来这首歌曲，专辑的标题歌曲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一生能有几次选择。 只让自己等候，我相信是我追求，我一定能拥有。曾经你无法接受我的温柔，我依然在黑夜白天逐一守候。相信是我追求，我一定能拥有。如今你无法拒绝我的执着，我依然是你永远不变的守候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不会的爱选择，对你的承诺没有结果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不会的爱没有保留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将是你永远不变的手。相信是我追求，我一定能拥有。如今你无法拒绝我的执着，我依然是你永远不变的守候。将是你永远不变的手，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不会的爱没有保留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对你的承诺没有结果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不会的爱没有保留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将是你永远不变的手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我不会的爱没有保留。一生能有几次选择，对你的承诺没有结果。 这是来自何笃林的一生能有几次选择。而我想呢，在选择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蛮艰难蛮纠结的。比如说你要选择今天晚上吃什么东西，这是小的一个选择，但是你要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这可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选择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想要幸福的心 还是不会改变的。这是来自孙燕姿的著名歌曲，也是她的专辑当中的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我要的幸福》。 为爱情付出，为活着而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自己记录，双面人在梦想里找不开，弯路的时候我不会装哭，我还不清楚怎样的速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习惯了风吹 长头纱的眼泪已落下，她的笑容把陌生融化，融化了距离，在等待你和我再次出发。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她，谁看到过她遇见她，快让她给我一个回答。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2006年李慧珍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叫做《寻找李慧珍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李慧珍也把她的历练，也把她洗尽铅华之后的简单呢，奉献给了大家。而继续，下面留声地带要送给你的歌曲来自许志安这首，表面上看起来很浪漫，但其实是有一些伤感的歌曲《上弦月》。 搭乘的班机起飞，飞过了花儿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，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上弦月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，看它慢慢地远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，等它慢慢地缺慢慢远，远了有情人赴今生约，却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天、yeah。